现在进入第三个季度了的尾声了啊，那么今天是第三个季度的最后一个主日，我们这个季度的主题叫什么？啊，看一看这个周报，持之以恒的侍奉是吧？我们谈侍奉容易，但是如果谈持之以恒的侍奉，谈何容易，对吧？是不容易的啊。所谓持之以恒，我们就知道。要什么？要长久的、不断的坚持下去，要有恒心，而且是一直到底，这叫持之以恒哈。所以，我们要达到持之以恒的侍奉神，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在侍奉神的道路上是充满了艰难险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试探、诱惑，以及我们自己的软弱。啊，所以不是一帆风顺的。那另外还有这个是，这整个的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所遇到的挑战。大家想一想，我们有什么样的挑战？来自世界的挑战，来自魔鬼的挑战，来自自我的挑战，来自家庭的挑战，来自周围环境的挑战，来自你的朋友的挑战，对吧？所有的这些，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我们不一样，那么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疑惑或者挑战。啊，如果我们能够明白、知道如何来面对这些挑战，或者说我们能够胜过这些挑战的话，那我们就会毫不犹豫的、没有顾虑的大踏步的前进，跟随主。我们要解决我们的疑虑，那所以最终我们才能够到了底，我们才能够被称为忠心良善的仆人，啊，不到底不行，啊，这就是圣经我们经常背的，唯有忍耐到底的是吗？必然得救，啊。那么我们如何才能面对这一些，来达到神称赞我们忠心有良又良善的好仆人呢？啊，我们今天就来讲，神做神所喜悦的人。我们先请低头做一个祷告哈。天父上帝，我们今天又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殿堂，来遵守你的话语，来侍奉你，来将我们的感谢、赞美、荣耀归给你。我们更愿意聆听你给我们的教导。主啊，我们感恩，因为你从创世以来一直保守你的儿女直到今天，我们感恩，因为我们知道你的话语必然要应验。我们感恩，因为我们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我们能够来亲自体验、亲眼观看你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导的应验。我们感恩，因为今天你带领我们和全世界一切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到你的殿堂来敬拜你，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祝福一下的光阴，恳求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保守看顾。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主名求，阿门。我们第一点啊，明白神所喜悦的事。 Understand what is pleasing to God。如何才能做一个上帝所喜悦的人呢？要明白神所喜悦的事啊！你比如说，我们如果平时见了一个，随便问一位这个基督徒啊，你见了面，你问他，你说你是信上帝的，我请问你，什么是上帝最喜悦的事情？啊，我想如果你问同时问几个人，可能答案。可能都不太一样是吧，不尽相同啊，或者说呢一时哎懵了啊，答不出来了啊，有这个现象。所以我们知道，因为所有的真正的信徒都愿意来到神的殿堂来崇拜上帝，对吧？这是圣经的教导啊。那么可是不一定所有的来到神殿堂来崇拜上帝的人都明白上帝最喜悦的是什么，对吧？我们知道这是好事，但是我们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明白啊，上帝到底最喜欢什么啊？ 那么我们所敬拜的，我们所仰望的神，他到底最喜欢什么呢？啊，谁能告诉我他到底最喜欢什么？啊，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我们了解知道了上帝最喜欢什么，而且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肯定我们就能是一个上帝最喜欢的人，对吧？哎，那么所有的一切答案都在圣经里面，我们要到圣经里面去找最好的榜样。上帝最喜欢谁呀？圣经里面大家想一想，上帝喜欢的人有谁？大卫啊，就大卫吗？没有Joshua吗？是吧？哈，还有谁啊？上帝最喜欢的人啊，你看这个啊，这个回答的很快哈，很。大卫还有谁啊？上帝最喜欢的人啊，上帝说的最多的喜欢的人，宣布最多喜欢的人啊，是谁呀？耶稣，对啊，耶稣哈。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小的时候啊，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对吧？有这句话吧？啊。还有耶稣长大了以后，成为大人了以后，受洗的时候，天就开了，上帝在天上有一个宣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对吧？哎，这是明文的宣告啊。那么神喜悦耶稣，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他喜悦耶稣什么？他为什么喜悦耶稣啊？当然他就神嘛，他不喜欢他嘛，他说，不是，咱们现在说他是人，对吧？哎，他是人的时候啊，作为人，啊，为什么他喜悦耶稣？他喜欢耶稣是哪一点？他无家庭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是这个吗？啊，这以赛亚书这哈，那他上帝喜欢耶稣的原因是什么？他喜欢耶稣什么？耶稣原来是在天上，对吧？和神同等的哈，但是呢，他却什么？哎，按照上帝的安排，顺服上帝的安排来到这个世界上，对吧？变成人的样子，这叫什么？委身，这叫顺服，对吧？哎，来到世界上干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他原来和神是同等的地位的，但是他又不愿意自己，圣经上有句话说叫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啊，取了什么人的形象。他取人的形象是什么？取了奴仆的形象，变成人呢，对吧？哎，是不是他就成为人的样子是吗？还是取了奴仆的形象？所以他遵照父神的旨意，在一个完全的人的地步的时候，他遵照父神的旨意，自己卑微来服侍神，来服侍人，啊，而且呢，他不是说是，啊，到了世界上就完了，他是什么？持之以恒啊，就是坚持到底，完成了上帝的，完美的计划，对吧？完成了他的计划，啊，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啊，那我们这些都很熟，但是。我们知道，总结一下，上帝喜欢他什么？上帝喜欢他什么？甘心情愿的降卑自己，对吧？如果，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啊，some point pride of myself 是吧？就是哪一点我是骄傲的，我比你强一点是吧？哎，但是呢，耶稣呢比我们强得多得多吧，是吧？他是完美的。但是呢，他降卑，取了奴仆的形象，他就神就将他升为至高，对吧？所以他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下的和地底下的无不啊，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为主，将荣耀归于神啊。那谈到这里， 神喜悦耶稣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呢，以神的心为心，神想什么我就去干，以神的心为心，专做神喜欢的事情。同样情况，我们如果要是想得到上帝最好的最好的称赞，得到他的喜悦，也要像耶稣一样，以什么神的心为心，这是最主要的啊！以神的心为心，不是我的价值观，我认为这样好哈，才是对的啊。那不一定，要以神的心为心，神的做的都是 perfect 完美的啊，完美的。所以这个耶稣以神的心为心，耶稣自己都说过，耶稣说什么？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什么常做他喜悦的事，我常做他喜悦的事。神为什么喜悦耶稣啊？有原因的，原因是他常做神所喜悦的事，因为他常做神所喜悦的事啊，所以神喜悦的。那反过来说，我们如何才能得到上帝喜悦啊？我们也要什么常做上帝喜悦的事情。其实很简单啊，你有俩孩子，老大很听话，很理解父母的心啊，处处都想到父母，对吧？不给父母添麻烦，然后孝顺啊，回到家以后呢，不管多累，以后先问父母问寒问暖啊，腰疼了给你揉揉腰啊，哎。然后另外一个孩子呢，就是什么就不懂事啊，长大了也不懂事，就花天酒地，到处去结交世界社会上的这些这个不三不四的人，吸毒，完了以后呢，给父母带来好多麻烦，好多好多的这个伤心的事情。你父母喜欢老大老二，肯定喜欢是吧？哎，老大这个啊，他因为他理解父母的心呢啊，同样情况下也是这样啊。我们知道神啊，要喜悦我们，我们必须做他喜欢的事情啊，喜欢的事情。哎，我们做神喜悦的事情，我们就必须要了解他到底喜欢什么，对吧？你没见过神呢啊，他喜欢什么啊？一人一个答案，对吧？但是圣经里面最好的答案啊，刚才夏蔚带我们一起读的，我们再找到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啊，一到二节。我们我们这个罗马书刚才没读哈啊，我们一起找到十二章一到二节啊，先读这两节圣经啊，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起，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啊，我们又读了一遍。那大家想一想，到底啊，这就熟了。那上帝答案有了，对吧？上帝喜欢什么？哪句话？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啊！哎，你说有答案了，圣经的答案吗？所以说呢，你就教导别人去了，是吧？你说，哎，你们啊，注意了啊，圣经有教导，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如果你们不这样行的话，神会惩罚你，你也得不到祝福了哈！哎，你如果不这样的话呢，你得不到祝福，可能还会受到咒诅。所以说呢，一定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那有的人的话一听以后，那不能有祸呀哈，吓得赶紧来服侍神了哈，这样做对不对？你说哈，是吧？这就为什么不对呀？这叫什么强迫？这不叫什么自愿，对吧？这叫强迫啊！哎，用一种威胁的方式，吓唬人的方式啊。那么其实呢，我们知道，哎，咱们有句俗话说叫"强扭的瓜"什么？不甜是吧？你甜瓜还没熟呢是吧？你强扭呢它不甜哈。那你说了，说保罗不是说了吗？在这里保罗说什么？哎， 保罗说的，你们要，这不是保罗说的吗？哈，那保罗是怎么说的？保罗是强迫说的吗？不是，他是什么？有一个字叫什么？劝，是吧？劝勉的方式。什么叫劝勉啊？就告诉你，啊，黑和白，然后呢，你自己挑啊，不是说强迫你来啊。所以说，保罗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不是命令，而是什么？劝勉。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很重要的一点哈，就是甘心情愿的啊，你说你是不是愿意，在于你要甘心情愿才对啊。什么叫甘心情？甘心情愿条件是什么？我为什么要甘心情愿来服侍神呀？啊，我为什么甘心情愿的要爱上一个人，因为他爱我，两个人相爱，那我为什么要甘心情愿来服侍神呢？前提是什么呢？前提就是我已经非常了解这位神的习性，啊，我也就是说我已经尝过主恩的滋味，尝过他的甘甜，也知道他的美，他的善，这个时候你才能够甘心情愿，对吧？你要是说你不了解的话，那叫什么？那叫冒险，那不叫甘心情愿。所以说你唯有你曾经是知道真正尝过主恩的滋味，真正尝过他的恩典，他也就是说他给你什么好处了，你知道而且你明白非常清楚，这个时候呢你才能知道他的美，他的善。不然的话那是跟着别人走，叫鹦鹉学舌，是吧？所以要了解啊，也就是说深深的被他的慈爱所吸引，才会主动的甘心情愿的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这就叫爱的吸引，是吧？爱的吸引啊，什么叫爱的吸引啊？人间也有爱啊，比如说男女双方谈恋爱火热啊，如火如荼谈的。他为什么火热？因为他两边都互相的爱，是吧？两边都被爱，这才达成了你的目的，谈恋爱，对吧？啊，你说你爱的人，爱一个人爱的死去活来，他一点反应都没有，哈，啊！你回家以后你痛苦极了，你说他怎么就是不明白你我爱他，是吧？哈，哎，这个不叫什么？这叫单相思，这不叫爱，是吧？是吧？爱是双方的，不是吧？哎，两个人被爱，同样情况下，上帝爱我们，啊，爱到一个地步，比我们爱人还要纯。他甚至他派他的儿子来为我们死，我很多人还不理解他的爱呢，是吧？所以说，我们想到上帝的苦，啊，也就想到为什么人间也有苦，是吧？尤其是单相思的苦也很难过，是吧？哎，那你就理解上帝是什么心情了。那我们把身体献上是自愿的、主动的过程，啊，自愿的，是吧？哎，所以说这就是雅歌书歌中之歌，它的主题就是这样：不要惊动，不要叫醒，等他自己情愿，啊，是吧？哎，这是一个爱情啊，就是说你爱一个人的时候呢，你不愿告诉他，为什么呢？等他自己也情愿，这多好呢，完美啊，哈，对吧？你爱人的时候，你爱一个人以后，他不明白，他是木头一样，你敲敲这个木头，你说我爱你，哎，这样，你怎么这么傻呢？不明白哈，你催他是吧？这不叫爱情是吧？这是这个雅各书说，不要惊动，不要叫醒，等他自己情愿。也就是说我们在把我们身体献上之前必须先把我们的心献给神，啊，我再说一遍啊，你献身的时候呢，你不献心那叫不明白，对吧？先把你的心献给神啊，我儿把我的心，把你的心归我，对吧？哎，那么然后你才甘心情愿的把身体献上，啊，之后在这之后的话呢，你的身体就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神的一个工具了， 是谁把我的身体献上的？谁献上的？是我，我是主题，我的身体是客体，我 主动献的。那这样的话，你的心先献给神了。所以说我们献给上帝之后啊，有变化的。什么变化？就不再是我从前的老我了，我而是一个新造的人，是个新我了。因为不再是我了，因为我献给神了嘛，对吧？因为他做主，所以说哎，我有新生命。我有了新生命，这个新生命是从哪来的？上帝来的。上帝的生命在我里面，他能不喜悦我吗？他肯定喜悦我，是吧？这是一个啊，就像这个约翰·威斯里啊说过一句话，他说：“当信徒奉献自己的心意给上帝的时候，他的生命就被改变了。”啊，你说这个人没有生命，是吧？有些有很多啊，尤其是这个老人呐、啊，中国老人信主的说，他说：“这个人谈半天后，他倒是有道理，但是没有生命。”经常这样说，是吧？什么叫没有生命？就没有新生命啊，没有再造的生命啊，没有被重生的生命，这叫没有生命啊。就当信徒奉献自己的心给上帝的时候，他的生命就被改变了，随后身上就开始显明耶稣的特征，他身上有耶稣的特征。因为一个人的生命是在上帝的同在以及在耶稣基督同行当中被塑造和改变的。一个人的生命是在上帝的同在下以及和耶稣基督同行当中，我和耶稣基督肩并肩的同行当中啊，被改变和被塑造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如果主动的与上帝接近，聆听他的话语，学习圣经，顺服圣灵的带领，上帝就会塑造我们的想法，调整我们的计划和方向，然后呢他就介入到改变我们的梦想当中啊，不是我自己，而是神在做工啊。所以当我们和耶稣同行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学效耶稣那样的思想、意念、言行举止。你和他同行，你才知道他，你这个人你就和他熟了，熟了以后呢，他的言行举止自然而然就会潜移默化，就影响你，对吧？你和耶稣不熟，他就没有办法，你不了解他。所以说我们要与耶稣同行才能这样啊。当我们的心灵与神亲近的时候，我们就更多的显明出耶稣基督的生命的特征了。我再说一遍啊，当我们真正的与神啊，我们的心灵和神接近的时候，我们就能显明出耶稣基督他当年在地上时候作为人的样式的时候他的生命的特征。我们就会发现啊，我们对这个耶稣基督他的爱是完全的顺服，毫不留自己保留一点啊，这样完全的献上。所以说如果我们和耶稣同行，我们就了解耶稣所服务的代价是何等之大，我们才是真正的理解。所以我们要跟随主，就要将耶稣的这些特征融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是必然的啊！将耶稣基督的他的这个特征啊，他的地上的特征融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啊，这样的话啊，我们的言行必然自然而然的就会刻上爱主爱人的这种印记，啊，不是我做的，而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做的。说这一点，这是第一点哈，明白神喜悦的事情 ，understand what is pleasing to God。那么第二点，明白神救赎的目的 ，understand the purpose of salvation。明白神救赎的目的，他救赎我们干什么呢？啊，如果你问一位基督徒，你说上帝为什么要救人？你怎么回答？你说耶稣为什么要救你？上帝为什么要救你啊？啊？是吧？你肯定的，他有答案。约翰福音3:16不是？耶稣为什么要救我？啊？因为他爱我。他为什么爱我？因为他要什么？赐给我永远的生命嘛，永生嘛，啊？是吧？还有别的吗？啊， 我问别人，我问了一会儿，我说还有别的吗？是爱是人生的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的应生。这是圣经的答案呢，是吧？啊，你说还有别的吗？他犹豫了，还有别的的吗？这不是圣经都不能给加添啊，是吧？哈，怎么还有别的呢？是吧？而且这是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全世界闻名了，是吧？啊，有名了。那我说，如果你要是想的话，回答的话，啊，怎么来回答？天堂是为我们预备的，对吧？哎，天堂干什么？你肯定是吧？你想到天堂，我没去过，但是天堂很好，是吧？享美福嘛，这不圣经说的吗？哈，哎，有美福，啊，有耶稣的同在，啊。那我再问了，我说你上天堂去享美福，你凭什么享美福？他回答说，因为我在地上为主受苦，我当然上天堂享福了，是吧？这不是耶稣也说这样说的吗？是吧？亚伯拉罕和拉撒路和财主的故事，对吧？他在地上受苦，你是吧？哎，你上天堂享福吗？啊，难道不对吗？对啊。那么还盼望什么上天堂？那医生哈，如果我问他了，说你怎么啊想到天堂的享福是怎么想的？怎么享福？我小时候经常这样想，天堂享福的话，我上天堂以后啊，我起码我那时候的话不受时间空间限制啊，对吧？我想上那个星球，我一想，呲就过去了，哈哈哈哈，就说很短时间，哎。然后还有什么好处啊？我肯定我有我的天使啊，啊，哎，我有我天使来伺候我嘞，哈哈。还有什么好处啊？啊，我还有权利嘞，天堂有权利是吧？对吧？有地位啊，有权利啊，嗯，所以我有很多仆人，有权利肯定得有仆人的是吧？哎，还有别的吗？你是这样认为的吗？那我小时候想的，不是现在。如果你想到这些的话呢，你想一想，你再想想，你还需要神干什么？对吧？你不就成神了吗？是吧？你自己那摊就够你是吧享受的了，是吧？你想干什么干什么，是吧？天堂真是这样的吗？啊，所以弟兄姐妹，有很多人有个误区，认为神救赎我们就是为了我们得永生，享美福的，啊，其实不然。我没透露天上的机密哈，我是按照圣经上说的，天上机密不能透露哈。但是神救赎我们到底是干什么呢？啊，他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啊，神救赎我们，他是为我们让我们免死亡吗？是，啊，是让我们有福气吗？是。但是这不是他唯一的目的，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就是他是谁啊？上帝，他要享受我们的侍奉。如果我们真正想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就能换一个角度去服侍神了。上帝救赎我们的最重要的目的，他要享受我们的侍奉，而且他是配得我们的侍奉的，啊，没有一个人敢含糊，敢给他撇眼儿，啊，你这一点不行，你不配。他救赎我们的原因，是要享受我们的侍奉，这一点我们要切记。如果我们今天明白这一点，我告诉你，有很多人就抢着侍奉神了，啊，为什么呢？啊，今天有很多人不愿意侍奉神的原因，都是因为不明白神救赎我们真正的原因啊！有好多人，我在国内的时候就好多人说，他说，啊，有好多人呢，就说这些弟兄姐妹为主受苦啊，就是为主去到处去传福音，哎呀，他们到天上多拿点奖赏，我就得救就行了哈，啊！我也看苦太苦了，哎，我就得救就行了哈，啊！哎，他就没有明白神救我们干什么的啊？他救我们不是让我们去，就是我们让我们享福的，他要。我们，他要享受我们的敬拜，啊， 那么到底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的话啊，我们就知道上帝喜悦什么啊，我们就有很多人不清楚到底天堂是什么情形，其实圣经隐隐约约的有很多给我们的启示啊。如果上帝救赎我们啊的目的是为了我们要侍奉他，那今天我们的侍奉就是永恒侍奉的一部分，是非常有价值的。也就是说，天堂的，在天堂如何来判定你的得与失，是根据今天的侍奉。如果明白这一点的话，很多人打破了脑袋去赶紧先侍奉神去了啊，因为这是永恒的价值啊，你了不得啊，这比什么都够本啊，这几百倍千倍万倍的利。所以说呢，永恒的奖赏是根据我们今天的侍奉来判定的。上帝救赎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我们能够永远的侍奉他，这一宗旨贯穿了新约旧约整本圣经。上帝救赎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侍奉他，这一个宗旨贯穿了整本圣经的始终，新约旧约啊。最明白的我们知道，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430年啊，上帝把他们救出来了。救出来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他说什么？容我的百姓去干什么？好侍奉我。不是容我的百姓去好得以自由，由奴隶变成啊这个自由人。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出埃及记8章1节，出埃及记20章9节啊，出埃及记9章1节，出埃及记8章1节，出埃及记8章20节，出埃及记10章3节，都说了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这是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清楚的一点，神救赎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以色列人40年被救出来倒闭在旷野呢？因为他不明白这一点，他以为救出来以后呢，就是说让他们得以自由的享受生活的。神把他的百姓从埃及法老的手中拯救出来，他的心意和目的就是要他的子民来侍奉他。所以当年神借着摩西的手把他的百姓以色列人从为奴之家拯救出来，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在旷野里面侍奉他，要他们经过旷野到应许的迦南美地啊，干什么呢？牛奶玉米之地嘛，是吧？干什么？享美福啊，是吧？哎，那美地嘛，又大葡萄，一挂葡萄两个人抬着，是吧？哈，这多大的葡萄，是吧？哎，牛奶与蜜之地啊，是吧？哎，让他们尽情的享受生活去了啊！神救出以色列人的目的达到了，对吧？哎，就是说让他们体贴肉体享受生活，最后忘记了带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上帝去侍奉别神去了，这是上帝的目的吗？啊，错。神救赎以色列人的目的不单单是让他们在旷野侍奉他，更是让他们在迦南地永远的侍奉神，这是神救他们的目的。不然的话，他们必然遭灾，必然受到列国的攻击，必然到了40世纪你就知道了哈。所以说神要他们经过旷野到应许的迦南美地，唯一的目的就是让他们永远的侍奉神。在旧约时代，侍奉神的人是在哪里侍奉呢？在会幕里面，在圣所里面，在圣殿里面去供职。在新约里面啊，侍奉神是在哪里呢？耶稣说了啊，在葡萄园里边，对吧？哎，葡萄园的主人早上起来叫了你上我葡萄园工作去吧，啊，到了邮储还有了，是吧？哈，你都来，在葡萄园里边。不管是会幕、圣所、圣殿、新约的葡萄园，都是预表主的教会。主的教会啊，也就是说，是我们看来这个神清早出去雇人的时候，是进说你们进葡萄园里工作吧，啊，到邮储还有啊。什么叫邮储？弟兄姐妹，今天到了邮储的时代了。今天就是 人类的道德水准已经急剧的下降，坏事马上就有啊，就可以通过，好事越来越少，这个时代即将完结。你去看圣经啊，神要早日回来，必然要早日应验他在圣家的话语。所以我们今天要问一下自己，我们是在葡萄园里面工作呢，还是在葡萄园外边工作呢？在葡萄园里面工作，不管是早晨进去的，我游出进去的，都拿到银子了，对吧？但是在葡萄园外边站着看景的就没有，他不进去啊，在外边看啊。所以说那叫闲站的啊。如果我们有心侍奉神，也要进到神的教会。为什么？因为以弗所书1:23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他的身体啊，他的身体啊，就像我啊，这个星期五在校园讲到教会的时候啊，就加尔文说过一句话，说个什么来着，我讲的啊，叫什么来着，大概的意思，哎，如果基督徒把上帝称为父，就把什么教会称作母亲，他的身体，神要提，被提的时候要，啊，要来接他的教会，新妇啊，新郎迎接新妇，所以说，到了晚上来给公家的，凡进葡萄园里的人，个人都有所得，相反在。葡萄园外边的人就像什么样的人呢？就那些啊，自以为是全世界最有名的人啊，到处去招摇撞骗的人啊，到处去讲一些不符合圣经的，就是耶稣所说的，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主耶稣回答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马太福音7:22-23，这是明文的非常清楚的神的教导。有些人胆大包天，为了个人的目的、个人的利益、个人的雄心壮志，执主的警戒与不顾，这种人要受更重的刑罚。教会里面的侍奉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身体的侍奉，无论我们到外面去传福音也好，或者从事属灵的工作也好，都是在基督里面工作的。就好像是前方征战有约书亚在前面打，后面必须有摩西高高的举手来支持，这叫后方的祷告支持，这才能够啊取得战争的胜利。说约书亚说，不是 不用你了啊，我行啊，我带领精兵去打，肯定输，对吧？所以是前方约书亚征战，后方摩西祷告，双方的。前方我们弟兄姐妹出去做福音的工作，后方啊我们肢体祷告，这个必然成功啊，必然成功。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想到这一点啊，叫身体，就是说圣经上说教会啊，就是教会呢是我们的会友呢，是身体的各个部位啊，都按照各自美好的功用。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对吧？啊，所以说我们要想到我们都是神教会的一个肢体，有做手的，有做眼的，有做耳的，有做口的，那不要紧啊，各个功用啊都是联络的，非常的合适。那么既然神救赎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侍奉他，而我们侍奉神就不能够随随便便的侍奉，或者是我们心不甘情不愿的侍奉都不行，或者是为了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而侍奉神啊，这些神都要给我们磨掉啊，这些侍奉都得不到神的喜悦啊。所以我们侍奉神是要存着感恩的心侍奉啊，要照神的喜悦的，照着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希伯来书12:28-29说，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神乃是什么烈火，什么意思啊？熊熊之烈火。什么叫烈火？就是说什么东西进去都融化了。如果我们身上有渣子的话呢，那就会是灼伤。如果我们是干干净净的，非常清洁的，那进去以后不怕烧，对吧？哎，那你的胆量就大了。所以说我们今天圣父神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已经得了那不能震动的国。也就是说你身上如果有被震动的东西，赶紧把它给啊弄干净了，是吧？不能震动的东西才能上天堂去了，要不然一震震碎了，是吧？我们既得了这不能震动的国，那这个国就和地上的国不一样，地上的国会被震动，地上的国会被消灭，但是神的国是不能被震动的，是永远长存的，是吧？我们既然得了这不能震动的国，就不可将那些能震动的东西带到这个国里面。所以今天我们需要省察自己啊，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看我们身上酒精还有多少是可以要能被震动的，就早日把它拿去就完了哈。所以要照着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啊。虔诚敬畏的心，他前面说要感恩呢，是吧？要感恩啊，感恩的方法就是用虔诚敬畏的心。什么感恩？不只是我们口头的称赞。什么叫感恩？感恩是表现于整个侍奉神的敬虔的生活和心灵啊，从心里边啊，因为我们的神呢是烈火啊，我们是否是烈火？如果你连烈火都不怕了，你还怕什么呢？是吧？你什么都不怕了，勇往直前，因为烈火都不会把我烧坏了，那世界上还算什么呢？所以说有位将军呀、啊。他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他死了以后呢，他的墓碑上写了一句话，说什么？他是如此的敬畏神，所以他什么都不怕。这个将军，哎，这是他的墓碑上写的字啊。所以说，人和环境我们都不用怕，我们只要怕的就是一位，那就是什么神。我今天讲这个呢，就是说呢，我们面临着很多的挑战，这些挑战可能是非常的惨烈的，那我们怎么来面对啊？今天的信息希望能够给你带来一些啊，让你坚固信心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我们并不是天生就会侍奉神，我们也不是天生就有了了解神的心意。那如何我们才能做神讨神喜悦的人呢？答案就是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侍奉者。我们必然能够被神造就成像耶稣基督一样的那种模样啊，耶稣基督的模样啊。如果我们真能做到耶稣基督的模样的话，耶稣基督什么模样？如果我们真的能做到像主的模样啊，我们就能够讨神喜悦啊。我们真能做到不抢夺神的荣耀吗？我们真的能做到虚己看自己无有吗？我们真的能将荣耀归于神吗？我们真的肯降卑自己像主的样式吗？我们真的愿意存心顺服忍耐等候凡事一直到死吗？我们愿意甘心的受极其惨痛的那种十字架的苦难吗？如果能，那么我们就一定是一位神所喜悦的人。愿我们都能够做神所喜悦的人，讨神喜悦，永远蒙福。愿神祝福大家。我们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荣耀归给你，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掌管一切，你赐给我们胆量，你赐给我们能力，你也安排我们的环境，让我们能够随时随地靠你打那美好的胜仗，做得胜者。让我们来侍奉你的时候用虔诚敬畏的心，我们也感恩，因为你是慈爱的主。我们有得罪的地方你都赦免，我们有不明白的地方你也饶恕，好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更加的追求，来认识你，来敬畏你，来赞美你，来讨你的喜悦，做你喜悦的儿女。祷告祈求奉主圣名，阿门。